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县城本地存储模式，没有共享就没有伤害。民国年间，某山东省主席呢，参加某大学的校庆演讲，在篮球场看到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观之实在不雅，于是怒斥学校的总务处长贪污，而且发话，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你争我抢。小时候，听到这个段子呢，只觉得好玩，今天再来看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为什么呢？因为其间蕴藏着解决并发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避免共享。我们曾经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多个县城同时读写同一共享变量存在并发问题。前面两篇文章我们突破的是写，没有写操作自然就没有并发问题了。其实还可以突破共享变量，没有共享变量也不会有并发问题。正所谓没有共享就没有伤害。那如何避免共享呢？思路其实很简单，多个人争一个球总是容易出矛盾，那就每人发一个球。对应到并发编程领域，就是每个县城都拥有自己的变量，彼此之间不共享，那也就没有并发问题了。我们在第11章加码县城下为什么局部变量是县城安全的中提到过，县城封闭其本质上呢，就是避免共享。你已经知道通过局部变量可以做到避免共享，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做得到呢？有的，加码语言提供的县城本地存储 Thread Local 就能够做到。下面我们先看看 Thread Local 到底该如何使用。文中这个静态类 Thread ID 会为每个县城分配一个唯一的 ID， 如果一个县城前后两次调用 Thread ID 的 get 方法，两次 get 方法返回的值呢是相同的，但如果是两个县城分别调用 Thread ID 的 get 方法，那么两个县城看到的 get 方法的返回值是不同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Thread Local， 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相同县城调用 get 方法返回值就是相同的，而不同县城调用 get 方法返回值就不同呢？能有这个奇怪的结果都是 Thread Local 的杰作。不过在详细解释 Thread Local 的工作原理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个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例子，来加深一下对 Thread Local 的理解。你可能知道 Simple Data Format 不是一个县城安全的类，那如果需要在并发场景中使用它，你该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用 Thread Local 来解决。文中的示例代码就是 Thread Local 解决方案的具体实现。这段代码与前面 Thread ID 的代码高度相似，同样的，不同县城调用 Safe Data Format 的 GET 方法将返回不同的 Simple Data Format 对象实例。由于不同县城并不共享 Simple Data Format， 所以就像局部变量一样是县城安全的。通过上面两个例子，相信你对 Thread Local 的用法以及应用场景都了解了。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释一下 Thread Local 的工作原理。在解释 Thread Local 的工作原理之前，你可以先自己想一想，如果让你自己来实现 Thread Local 的功能，你会怎么设计呢？ Thread Local 的目标是让不同县城有不同的变量位，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创建一个 map， 它的 k 呢是县城， value 是每个县城拥有的变量位， Thread Local 内部持有这样一个 map 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意图和示例代码来理解。那 Java 的 Thread Local 是这样实现的吗？这一次我们的设计思路和 Java 的实现差异还很大。 Java 的实现里面也有一个 map 叫做 Thread Local Map， 不过持有 Thread Local Map 的不是 Thread Local， 而是 Thread。 Thread 这个类内部有一个私有属性 Thread Locals， 其类型呢就是 Thread Local Map。 Thread Local Map 的 K 是 Thread Local， 这个你同样可以结合文中的示意图和精简后的 Java 实现代码来理解。初看上去，我们的设计方案和 Java 的实现方案呢，仅仅是 map 的持有方不同而已。我们的设计方案里面 map 属于 thread local， 而 Java 的实现里面呢 thread local map 则是属于 thread。 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理呢？很显然 Java 的实现更合理一些。在 Java 的实现方案里面， thread local 仅仅是一个代理工具类，内部并不持有任何与县城相关的数据，所有与县城相关的数据都存储在 thread 里面，这样的设计容易理解。而从数据的亲缘性上来讲， Thread Local Map 属于 Thread 也更加合理一些。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不容易产生内存泄露。在我们的设计方案中， Thread Local 持有的 Map 会持有 Thread 对象的引用，这就意味着只要 Thread Local 对象存在， 那么 MAMP 中的 Thread 对象就永远不会被回收。 Thread Local 的生命周期往往都比线程要长，所以这种设计方案很容易导致内存泄露。而 Java 的实现中 Thread 持有 Thread Local MAMP， 而且 Thread Local MAMP 里对 Thread Local 的引用还是弱引用，所以只要 Thread 对象可以被回收，那么 Thread Local MAMP 就能够被回收。 Java 的这种方案看上去虽然复杂一些，但是呢更加安全。 Java 的 Thread Local 实现应该称得上是深思熟虑了，不过即便如此的深思熟虑呢，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的让程序员避免内存泄露。例如在线程池中使用 Thread Local， 如果你不谨慎就可能导致内存泄露。在线程池中使用 Thread Local 为什么可能导致内存泄露呢？原因就出在线程池中的线程的存活时间太长，往往都是和程序同生共死的，这就意味着 Thread 持有的 Thread Local 对象一直都不会被回收。再加上 Thread Local Map 中的 Entry 对 Thread Local 是弱引用，所以只要 Thread Local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期是可以被回收掉的。但是呢 Entry 中的 Value 却是被 Entry 强引用的，所以即便 Value 的生命周期结束了， Value 也是没有办法被回收的，从而导致呢内存泄露。那在线程池中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 Thread Local 呢？其实很简单，既然 JVM 不能做到自动释放 Value 的强引用，那我们手动释放就可以了。如何做到手动释放呢？估计你马上想到 try finally 方案了，这个简直就是手动释放资源的利器。具体的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你可以参考学习。通过 thread local 创建的线程变量，其子线程是无法继承的，也就是说你在线程中通过 thread local 创建了线程变量 v， 而后呢该线程创建了子线程，你在子线程中是无法通过 thread local 来访问父线程的线程变量 v 的。如果你需要子线程继承父线程的线程变量，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 Java 提供了 inheritable thread local 来支持这种特性。 inheritable thread local 是 thread local 的子类，所以用法和 thread local 相同，这里呢就不多介绍了。不过我完全不建议你在线程池中使用 inheritable thread local，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 thread local 相同的缺点，可能导致内存泄露，更重要的原因是线程池中线程的创建是动态的，很容易导致继承关系错乱。如果你的业务逻辑依赖 inheritable thread local， 那么很可能导致业务逻辑计算错误，而这个错误往往比内存泄露更要命。整体总结来说，线程本地存储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避免共享的方案，由于没有共享，所以自然呢就没有并发问题。如果你需要在并发场景中使用一个线程不安全的工具类，最简单的方案就是避免共享。避免共享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呢是将这个工具类作为局部变量使用，另一种方案呢就是使用线程本地存储模式。这两种方案局部变量的缺点是在高并发场景下会频繁创建对象，而线程本地存储方案每个线程呢只需要创建一个工具类的实例，所以不存在频繁创建对象的问题。线程本地存储模式是解决并发问题的常用方案，所以 Java SDK 也提供了相应的实现 Thread Local。 通过上面我们的分析，你应该体会到 Java SDK 的实现已经是深思熟虑了，不过即便如此呢，仍不能尽善尽美。例如在线程池中使用 Thread Local 仍可能导致内存泄露，所以使用 Thread Local 还是需要你打起精神，足够谨慎。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平台型的技术方案都是采用 Thread Local 来传递一些上下文信息，例如 Spring 使用 Thread Local 传递事务信息。我们曾经说过异步编程已经很成熟了，那你觉得在异步场景中是否可以使用 Spring 的事务管理器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